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And where you go, I need to see his face. I need to understand why you and I came to an end. Tell me again, I want to hear who broke my faith in all these years.Lays with you at night while I'm here all alone, remembering when I was your own. I let you go, I let you fly. Why do I keep on asking why? I let you go. 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决定播的不是一首，而是想播一首尽情歌唱人生的歌。但是上节目之前，几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你看真的很难过，所以在节目之前播了这一首 Broken Wall。 我的老师，大学的主课老师，著名的作曲家罗仲荣先生，我刚刚收到的消息是去世了。要说他，可能他的作品没有那么大众化。他1924年生于四川省三台县，而他在1944年转入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学小提琴，这时候还同时是谭晓林教授学习作曲，而谭晓林教授是作曲大师保罗·亨德米特的学生。在1947年，罗仲荣先生创作了他的第一首作品。而说到罗仲荣先生，他有很多的作品，他是我国十二音体系的代表研究人。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作曲家们的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很多现代观念与技术，不仅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且还对当代的作曲技法产生了特别的研究。而我的老师罗仲荣先生对于系列技术和音级合作的理论运用了中国的十二音，可以算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也是当代的作曲泰斗和大师。可惜我今天随身带的唱片和资料没有他的作品，要不然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罗仲荣先生其实做过很多当代作曲家们的老师，尤其是陈其刚先生，是罗仲荣先生是他的授业老师。当然当代的很多作曲家，包括谭盾、郭文景、李小刚，有受过他的很多影响。在那个时候85年还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学者奖学金等等。要说罗先生的儿子罗征，他画的画真的很特别，想到每次上主课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往事和点滴。其实最后悔的就是之前一直想给罗先生做一期节目，来说说他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但是总是那样过去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上节目之前很感慨，所以播了这样的曲目。我觉得哪一天带来罗先生的作品，好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像《涉江采芙蓉》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北京时间14: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其实要给你带来的是那些好声音。 Alzarmi ancora in voglio e darmi un senso anche da solo con questa musica che canto senza te ma il mio teatro è vuoto e questa folla è muta eppure sai non ti ho scordata e fino ieri musica è stataEd è per questo che io che non ho mai finto Da solo mi son chiesto adesso per chi canto Amore e musica Sono rinforzato Per quanto fiato avrò La voce, l'anima e tutto quel che ho Né tutto quel che ho Né tutto quel che ho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Per non toccare il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e l'animare tutto quel che ho né tutto quel che ho né tutto quel che ho amore e musica come due cuori affiatati 这是 Russell Wilson 所演唱的《爱与音乐》。昨天看到了一位好朋友发来了一句话，还挺感人的。唯有音乐和艺术可以解忧，而这音乐其实也可以抚慰我们。你听，这是 Russell Wilson 经历了很多很多以后唱到了这首《爱的音乐》。来说说他的故事。罗塞沃森出生于曼彻斯特，英国歌手。 他能在流行、古典、民谣、爵士等声腔中游走自如，而且每种唱法都演绎得如同浸溢了几十年的心血一般。他最早演唱古典跨界而出名，但其实他是以演唱流行的。上周和大家聊过，如果你不会用声强硬的来用自己的声音来演唱古典，因为演唱古典要求的是不用扩音，而把声音传遍全场每一个人的耳边。所以 Russell Watson 太强用声了，他的声带当时结节长了一个肿瘤，还好是良性的。那但是他很担心切除了他的声带的肿瘤会不会对他的声带产生影响呢？上周也说过，像我们熟知的音乐之声的女主演朱莉安德鲁斯就因为切除了声带附近的肿瘤而让她再也不能歌唱，她可以说话但是不能够歌唱。罗萨沃森在当时很幸运，切除了以后对她的声音，但是可能唱高音还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还好她还可以歌唱。在当时于是她就发行了这张专辑《爱与音乐》。Amore musica, sono di nuovo qua, per quanto fiato avrò, la polce, l'anima, è tutto quel che ho.重镇的曼彻斯特，卢萨沃森，他在一个贫寒家庭出生，曾以技工为生，闲暇的时候才在破落的小酒吧唱歌，自娱于人。小的时候，父亲送他了一把吉他当生日礼物，让卢萨沃森更加坚定了唱歌的志趣。虽然他知道自己拥有有别于常人的超高音域，但是他从未在小城市里引起任何波澜，直到有一次在当地电台，是的，电台，当地电台举行了才艺竞赛当中脱颖而出，罗萨沃森才逐渐离开烟雾弥漫的小酒馆，走进旗下签有帕尔罗蒂的戴卡唱片公司。戴卡唱片公司当时相中了罗萨沃森不输于高音的那些宽广音域，于是呢出现一些特别的场合挖掘他，请了大型的乐队为他伴奏，这点很难得。要知道 Russell Watson 之前并没有有过乐队伴奏的经验呀。在2000年，他当时被曼联队的超级经纪人挖掘，还在万人的足球场来演唱。而后来刚才我也说了，2000年 Russell Watson 被帕尔罗蒂的戴卡唱片公司签约，当时媒体称他为帕尔罗蒂的接班人。2000年的时候，我看了 Russell Watson 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时间是2000年1月1号， 21年过去了，他现在又发行了一张专辑，去年发行了一张叫《20》，今年发行了一张叫《21》，也是纪念自己的歌唱生涯。那 Rosa Wilson 在头三年的时候是红遍世界，像2001年他在大西洋城举行每周的首场演唱会，后来也是2001年的7月在英国海德公园与帕瓦罗蒂在72000名观众面前同台演出，也是2001年他与保罗麦卡特尼在很多的颁奖礼上同台演出，还在梵蒂冈演出，还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而且在那一年就获得了全英古典音乐奖的最佳古典专辑，还有最佳销售专辑。2002年也是在英国女王面前演唱，然后在2002年还是巡回澳大利亚演出，受到了很多的欢迎。当时我还记得他和当时的新西兰的女歌手，那时候也是戴卡唱片公司签约的哈利·温斯特纳，也是刚刚出道不久，一起哈利只是作为罗斯尔·沃森的演唱嘉宾，然后来助兴和他一起演唱。我还记得当时演唱了一首作品，那首歌叫做 It's Not Over， 我会在今天节目最后播放。但是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因为它是现场音乐会版本，那我这个版本当时是哈利·温斯纳自己在专辑当中的歌曲。就是在2002年他如此受欢迎，还有2003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声带长了个肿瘤，这给他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来听听卢塞·沃森在当时与帕瓦罗蒂、多明戈很多人来唱的这首《求主怜惜》。Miserere, miserere, miserere, miserere, però rindo la vita. Ma che mistero nascondermi, nascondermi, se c'è una ora non c'è.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平时我们说用眼睛来分辨，但是在古典流行中，我要让你的耳朵来听，耳朵来分辨他们是谁。这个版本里头并没有 Rossellosa， 这个版本里其实是帕罗蒂、波切利和意大利摇滚歌手，同时也是这首曲子的作曲者祖科诺。祖科诺也是一位意大利的摇滚歌手，也算是大师了。其实他为帕罗蒂写了好几首作品，包括那首著名的很多人现在都在唱的《卡鲁索》，他就是祖科诺。在这首作品当中，我觉得我们听到的其实是波切利被帕罗蒂吊打，但是如果你要再听听 Russell Wilson 的，你就会觉得有不同的对比了。来听听 Russell Wilson 他所来翻唱的这首《求主怜惜》，但是所不同的是 Russell Wilson 很擅长用声音的转换来唱，就是祖科诺的角色和帕罗蒂以及波切利的角色他一个人来演唱。 刚才小强丁香说了，对比明显。要知道刚才帕罗蒂、布切利和祖克诺的刚才的演唱是现场演唱，来自于帕罗蒂和他的朋友们的现场演唱。而儒塞·沃森的这张专辑其实我刚才听了还算不错，直到最后的高音的部分我会感觉到有一些紧，但是这是录音室专辑，而且给他的这个版本的求助联系，我觉得配器老是要加鸡腿儿。他那个庞大的配器给音乐做了一个很多的铺垫。卢塞沃森很不容易，在头几年其实他真的是红遍了全世界，然后他声带出现了问题，做了手术，发行了专辑，然后再过几年他又发现自己长了脑瘤，其实也是由声带之前的那个肿瘤引起的，那时候是一个恶性肿瘤，他以为自己连生命都不在了，更不要说歌唱了，然后又经历了手术，经历了病痛的折磨，然后他又复出了，复出以后他演唱了那首曲子，就是《纵情人生》Nice Life。 不过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再讲讲 Russell Wilson 和其他的美好声音的故事。 他是平凡之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That's what all the people say. You're riding high in April, shut down in May. But I know I'm gonna change that tune. When I'm back on top in June. I said that's life, and as funny as it may seem.Some people get their kicks stomping on a dream, but I d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this final world, it keeps spinning around. 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 a pawn and a king. I've been up and down and over and out.But I know one thing,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aying flat on my face, I pick myself up and get back in the race. That's life, I tell ya, I can't deny it. I've thought of quitting, baby,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nna buy it. And if I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one try, I'd jump right on a big bird and then I'd fly. 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 a pawn and a king. I've been up and down and over and out, but I know one thing.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aying flat on my face, I just pick myself up and get back in the race. That's why I tell you, and I can't deny it, many times I've thought of cutting out, but my heart just won't buy it. And if there's nothing shaking come here July, I'm gonna roll myself up in a big ball. 还是纵情人生，是啊，还是想到那位朋友说的话，何以解忧，并不是杜康，是唯与音乐与艺术。今天上半时段一开始，我想到很多的遗憾。其实 Russell Wilson 他治愈了自己，用歌声也治愈了我们。这张专辑发行时间是2007年，那时候卢萨沃森已经做了好几场大型的手术，他不敢太多的唱古典了。再后来会唱一些爵士、流行、摇滚，也会擦着古典的一些边。那后来他又发行了很多纪念专辑和新专辑，那我都觉得还是当时他前几年这些专辑更有特点一些。那今年他的艺术生涯也有21年了。 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 a pawn.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在鲁塞尔当时，鲁塞尔沃森当时同时代有几位歌者，像 Mario Flanglis， 这也当时的跨界歌手。在2000年那个时候，其实说到跨界歌手头把交椅，大家能说出来谁吗？那就是博切利，男生的头把交椅。女生呢，被誉为是像以莎拉·布莱曼为首的很多的歌者，像莎拉·车迟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哈利·温斯特纳呀，这些小歌手们。而男生呢，则是以博切利为主。那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Russell Wilson 真的很当红，但是在同时横空出世的还有一位歌手，其实相比较之言我更喜欢他，而且也会产生 Russell 肯定会这么想，寄生于何生亮呢？他就是 Josh Groban。所以，不喜欢比较，也不要比较。有时候我们又自己不得不比较。给自己的人生其实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包括 Russell Wilson 的生病，相信都会心里有暗暗较劲的成分在这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Josh Groban 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作者的风格，那最早的创作者其实是来自于神秘园洛尔夫拉尔夫的创作，原曲原名叫做沉默的故事。那其实这首曲子唱出名的，让他唱出来的其实就是 Josh Groban。 在那个时候 Josh Groban 的正式出道时间是2001年，一下子让 Russell Wilson 当时的锋芒大减。在同时代的其实像 Mario Vangelis 啊，其他的跨界歌者都不能与之争锋，唯有 Josh Groban。 Russell Wilson 呢，其实出生或者出道是从英国的电台选秀歌手出道，而 Josh Groban 呢，则是他的恩师是大卫福斯特，是大卫福斯特是他的老师。当时呢在1999年，大卫·福斯特引荐 Josh Groban 参加了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彩排，当时与 Celine Dion 排练的歌曲《The Prayer》。后来 Josh Groban 2001年出道，发行了首张专辑，就叫做 Josh Groban， 当时销量就已经超过500万。同时 Josh Groban 还出现了一部剧集当中，叫做《甜心俏佳人》。 还有一名字叫做艾莉的异想世界，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律政的电影，而是一部好多季的电视剧。我小时候还追过，还很喜欢这部剧。在这部剧当中，Josh Groban 出现了，并且演唱了歌曲，使得他 Josh Groban 正式的红了起来。在那部剧集当中，以及 Josh Groban 的后来的专辑当中，唱了两首歌，其中有一首就是这一首《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提到了两位歌者，一位是 Russell Watson， 经过了不断的疾病的打击，但是他依然爱音乐，用音乐来救赎自己，来超越自己。而当时与他争锋的是 Russell Watson。 Russell Watson 其实被大卫福特发现，其实有时候当然Celine Dion 也是大卫福斯特的恩师，大卫福斯特也是 Celine Dion 的恩师，所以你听到他的 Russell Wilson 的声音跟 Celine Dion 被称为有时候是女版 Celine Dion。 而 Russell Wilson 已经到了刚才提到 Russell Wilson， 英国的 Russell Wilson， 他现在是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事业，在发纪念专辑了。而 Josh Groban 呢，他还在活跃在舞台上，而且他的粉丝是最可怕的歌迷团体。因为包括大家去哔哩哔哩看一下啊，有 Russell Wilson 的乐迷们的合唱，随便一个演唱会他都会有被他的乐迷们挑战，随时被秒杀。所以尤其是有很多乐迷和他一起合唱那首祈祷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恐怖的对决，唱功真的好厉害。所以 Russell Wilson 在每一年都会有现场演唱会，而且非常的火爆。我也是很想去现场，能现场感受一下 Russell Wilson 和 Josh Groban 共同对决的话，那该很好的。但是 Josh Groban 的演唱效果是很特别的，而他最有名的其实是这首歌，这是当年2001年发行专辑的时候那首歌 To Where You Are。 Who can say for certain? Maybe you're still here. I feel you all around me, your memory so clear. Deep in the stillness, I can hear you speak. You're still an inspiration, can it be? 由时间的关系，其实我接下来还想带你一位歌者的故事。他是他。 I love the classics. 永远也流行。 下面这一首送给已不再年轻但仍有梦想的朋友。 Susan,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Blackburn near Bathgate, West Lothian. It's a big town. It's a sort of collection of. It's a collection. 还记得他吗？苏珊大妈。2009年4月11号，当时47岁，来自苏格兰乡下小城的苏珊·博伊尔登上了第三季英国达人秀的舞台。苏珊·博伊尔上学的时候就有学习障碍，也饱受校园欺凌，同学们叫她傻瓜苏珊。长久以来，她和家人一度把她的学习障碍归因于她出生时曾缺乏氧气。并不苗条的身材，也不年轻的面孔，以为只是资质平平的普通选手，但当他开口的时候，却惊讶所有的人。 And why hasn't it worked out so far, Susan? I've not been given the chance before, but he's hoping it'll change. Okay, and who would you like to be as successful as? Elaine Page. Elaine Page. What are you going to sing tonight? I'm going to sing I Dreamed a Dream from the Wizards. Okay. 当评委问苏珊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苏珊说，我尝试要做一位职业歌手。评委又问，那你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达成你的愿望呢？苏珊说，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但今晚我希望能够如愿。那么你想成为哪位明星呢？苏珊回答，音乐剧天后伊莲佩姬，想成为那样的我。而镜头是很无情的，当时的镜头无论是观众还是评委都充满着不屑对于苏珊说过的话。就这样，苏珊开始她的演唱，她要演唱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我曾有梦》。